娘十呀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 Thank you.

谁让我们人生美丽就是祖国大地，谁让我们感觉神奇五彩缤纷的大地，谁让我们人生美就是祖国大地，谁让我们感觉神奇五彩缤纷的大地，路上山 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